在为爱憔悴，好心痛的感觉竟如此的强烈， 眼角的泪他给过谁， 伤透了心也无所谓， 我会愿意静静的陪在你身边， 如果说爱已不可为， 那我宁愿藏心里面， 其实我害怕会失去你的感觉，是对你有了感觉，剩下朋友两人之间的危险，今日对被爱包围，谁反对都狼狈，谁能解围让一切完美。 时间17:00，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出门，在不同的地方开车上路，我们行驶在不同的路上，然后到达不同的地方。我们唯一相同的是，副驾驶座上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品味1033，随时恭候你的绿色电台，随时给你一份幸福的味道。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6月6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国家防总近日正式批复2017年长江中游水全联合调度方案，长江中游的江秦、洞庭湖区的控制性水库首次纳入了联合调度范围，控制性水库数据新增7座。民用无人机实行登记系统近日被曝存在漏洞，用户注册时身份信息即便乱填都能通过。银行局回应，身份信息目前无法进行有效性的验证，正在争取通过公安系统验证。由我国承建的世界首座全自动深海半潜式智能渔场目前正式交付给挪威企业，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深海养殖设备。国土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目前我国已经连续超过22天从位于神湖海域的可燃冰采天然气，平均日产超过8000立方米。天然气水合物分布于深海沉积物或陆地的永久冻土中，因其外观像冰一样，而且遇火即可燃烧，所以又被称作可燃冰。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市医馆站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尊敬的市民朋友，

很多期待存在，放弃我的本能，不能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不安慰，面对下属的廉价等待，很习惯等待，像我廉价的爱更像大爱，你还不出来，我静下来，又为何爱爱爱，我每天翻开词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不我在，也不知那天哪里的尘埃，买不起那些买不来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真的期待，只有一个表白，对不爱我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有一天翻开词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在失败，我爱不我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梁咏琪和金志文一起合唱的《沉迷》，这个是许哲佩的作曲，收录在了归属感的专辑当中。 我循着我爱的方向走，转弯吗我迷惑，没有谁的错，读懂谁开口，月光指引我应该回头，我的脚步太重，他的歌声让我动容，是我犯错，眼神闪烁，让我失去了自我，不开你这的牢笼，天空也笑我为爱，沉迷没有用，也没得寂寥，收起了愁，日出不再来，世界变沙漠，承认角落， 沉迷，沉迷，我 蔡依有一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相信很多人都记得，里面有很多很多耳熟能详的歌。2003年呢，蔡依林签约了新东家之后，推出了这张专辑。这次专辑呢，是录了她当时的绯闻男友周杰伦创作的三首歌，比如说《说爱你》、《布拉格广场》还有《骑士精神》。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骑士精神》。 当我看见昨天飘身的在衣柜，然后你的表情带着笑意，像个对我说：外来客，细节镜，家里公主远去，那些零零四的声音，不听不听，听听我面如一声一声如一声静，没有用，微笑的干杯，不停骗自己，他们一起他谁攻击，自卑心理自恋来，在这个中年之下让你无辜你，在莫名其妙的情怀语，莫名其妙的情怀语，不同台词在经验里不用不清，在莫名其妙的情怀语，莫名其妙的情怀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忘记苦苦生活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鬼女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会以你的真实，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忘记苦苦生活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喜欢你是王子，因为鬼里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会你的真实， 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已零散散，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有多少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就忍不住的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的方便。 继续好歌不间断，我们听到的是萧亚轩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爱的主打歌吻当中的一首，叫做他和他的故事。 他说他很爱他，他说会守护他，他送他玫瑰花，一切美得不像话，从朋友变成情人，他不再只有自己，他爱他爱得彻底，真心已慢慢甜蜜，时间看清楚 这个是汪苏泷在2010年的11月19号推出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慢慢懂》当中收录的一首原创歌曲。 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为你着迷？只是你却并不在意，爱的秘密藏心底，也不敢让你看见，怕你知道会对我不利，你不会懂我的真心。生命有太多太多不确定，你是否心里也会不安静？因为你我也放弃了原因，你能相信？就这样远远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不需要你给我关心，也不想我会和你在一起。就这样静静陪着你，不去讲更多的言语，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哦，亲爱的。我想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像是那场电影的结局，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悲剧。就这样远远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不需要你对我关心，也不奢望会和你在一起。就这样静静陪着你，不去讲更多的言语，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哦，亲爱的，像秋天枫叶的落地，你是我最美的风景。我知道在你的心里，我只是渺小的打扰游戏。那洁白苍蓝的座椅，如今已换了新情侣，我还是一直在等你，是否可惜？只等不到你，只等不到你，只等不到你，不要离开心，我忘记期待你，抱着你，让我们的你和我的心都变。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6号星期二，农历5月12。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廊坊小雨转多云，21度到14度。首都北京小雨转晴，20度到14度。近邻天津小雨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关于高考，提示大家沉着应考，规范作答。考生要做到6个务必，务必要正确填写姓名、考号，务必要核对试题页数和答题卡，务必准确填写答题卡，务必在指定区域答题，务必使用2B 铅笔和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答题，务必字迹清楚，不要折叠卷面。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应该立即停笔，按时交卷，有序退出考场，并且按考点工作人员的指挥下离开考场，不要在考点学校内逗留。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考生不要惊慌，要相信监考老师和考点工作人员会依据考试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置。祝所有的考生高考顺利。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默默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你并不懂我，这首歌是华语女子声台组合 BYQ 演唱的一首中速抒情歌，收录在了 BYQ 组合2012年的8月3号发行的首张写真 EP《2020爱你爱你》当中，并且在2012年的7月23号在百度听首播。 习惯没有时间，我们像陌生人，不再关心谁的明天。看不见，我内心因为你的默契在耳边，听见遥远的声音喊着努力多一点，不记得怎么就没你的消息，我真的好想念。看不见。我们失去的路在不断才发现，有多希望能够回到从前，回到那年经过初恋时还是最初的你。话都说上一整天，没有秘密不用隐瞒， 非常喜欢辛晓琪的《领悟》还有《味道》，就像李宗盛说过，《领悟》没有人能够比辛晓琪唱得更好。辛晓琪这一个实力派的歌手，他用歌喉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世间百态的爱情。来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辛晓琪的《味道》。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落落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恼。不出可逃，

凭感受去给予去判断，听别人的情歌像惊涛骇浪，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却怀疑在此生呐喊后更彷徨，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专注一颗心观察酝酿力量，在彼此都能有的空间慢慢成长，付出获得快乐悲伤，全心面对一个人的情歌像惊涛骇浪，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却怀疑在失声呐喊后更彷徨，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专注一颗心观察酝酿力量，在彼此都能有的空间慢慢成长，付出获得快乐悲伤，全心面对一个人生命是成长，付出获得快乐悲伤，全心面对一个人生命时光共享。 你今天成为这个样子，是因为你今天之前所遇到的人把你一点一点送到这个时间点，你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取决于今后谁会在你的身边。你无法改变命运，但是你可以运，你不能决定谁向你走来，但是你可以争取让谁留在身边。 Hands up on your waistline, so won't you come closer? Let me know you're on my, let me know you're on my. Take off. I'm on the way to it, nothing more. And I'm on the show, goodbye. I want to know, I want to know. And you love that to believe me. I'm a freak, they can keep that, can beat that, can touch you like a queen that you was meant to be. I'm the good and the raw, I'm the slick, I'm the dog, and there's nothing, something to have it all. Muhammad just watch, learn, and listen. I got a feeling so good, she stays twitching. But before I banish, she spoke Spanish. I said, I'll be the big one, then it's the shit.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on the stage, I'm

堆积了沉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如今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o la sal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FM 行驶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慢慢习惯，歌词是由刘德华亲自填写的，以一位孤单英雄的内心独白为视角，讲述了孤独的拆弹专家需要为了大义而不得不让自己时刻保持孤独一人，有爱不能爱，有情不能讲的侠骨柔肠。 时间一分一秒让情爱枯萎，没有哭。

去爱。 限速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正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属于你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怎么样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心若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一脸笑话都能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越恋越远总会特别可爱，微笑像有翅膀停不下来，和将来恋爱。 You talk on the matter, what why you turn by love, huh? Why can't you just let it go? Just don't say no, baby, give me that mama. So you must be dreaming, if you think of this so lonely. So you better stop dreaming, but I tell you what, this is a game. It's like round and round, but it can't be broken, be like this, this is the truth. I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we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feel oh so good. So just don't go back to be big, we're gonna stop if you could. 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都是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了笑话都会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为什么想要翅膀停不下来。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情人消失又变得浪漫，听了笑话都会笑到流汗。恋爱是两个人互相依赖，恋爱是默契好的双胞胎，有另一半总会勇敢起来，可以达到最幸福的未来，活下来恋爱。 高考高考，匆匆的考，匆匆的结束，转眼之间高考就剩最后一天，加油吧亲爱的同学们，最后一天的努力不会白费，最后一天的努力就是日后成功的条件，祝愿天下所有的学子们都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推贴，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上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地湮灭，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月亮高照在海边，青山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记得那狂烈，窗外是快枯黄的叶，悲伤在心中有一些，只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地跌倒，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走过风吹的冷夜，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依然寂寞的记忆。 界。 很多人不敢去追求成功，不是追不到，而是因为他们心里面默认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常常暗示自己的潜意识，成功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办法的。心理高度是人无法取得的成功的根本因素之一。来听到飞儿乐团《千军图》。 三，听众有情。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丁鱼这位歌手呢，是新时代的作曲家80后的一个领军人物，制作人艺人，声线独特，唱功也特别的优质，特别的棒，创作风格多变，横跨了数个音乐领域，被圈内人士及媒体称之为鬼才，同时也是态度音乐的创始人之一，创办的音乐厂牌八录音工厂。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丁鱼淡淡的。 说实话我真的想你，还担心你瘦弱的身体，这些日子你在哪里，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想问你却没有勇气。那时我们还很年轻，没想过未来的事情，想问你现在还好吗，有没有他给你的关心，偶尔会不会偷偷哭泣，这样的感情要怎么去忘记，只能藏在心里冰冻成记忆，这样的感情当初还那么彻底，现在的自己，内心的自己，他还在说，我爱你。 想好好爱你等等众多耳熟能详的歌曲，经历了一夜成名，也遭遇过被前经纪人欺骗而签空白合同，虽然也曾经伤心犹豫，甚至试图退出歌坛，但是对唱歌的热爱又让周蕙重新回到了这个舞台上，让我们再次听见她的好声音空白。 可你的爱是否有我的存在，告诉我失去的爱，你都有什么将它掩埋？舍不得又离不开，你

就把声唱。哦，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来酒吧喝一枪。哦，酒吧酒吧酒吧喝一枪。哦，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来酒吧喝一枪。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在风中，在风中大声唱。来酒吧喝一枪，哦，酒吧喝一枪。 陶晶莹，她的长相还有身材都不是属于惊艳型的，但是她的智慧、善良、坚强，可以说是很少有人懂得真正欣赏这类美好的品质的。接下来听到这首《那些日子》，曲调很轻松，却透出了些许无奈和哀伤。爱情的开始和离散是永远无法预知的，那些一起的日子还记得吗？ 你还穿着那些华丽灿烂的衣服吗？我就不需要那些外在证明自己了吧。微笑那些单纯其实有点残忍，现实拒绝我们的认真。你还带着那些美丽的回忆睡着吗？还是不需要那些假象欺骗自己了吧？时光总是短暂，心里藏着遗憾，遗憾变成我们的牵绊。我知道认识你、爱上你、了解你、看着你并不简单，可是离开你、失去你、忘记你，我又该怎么办？尤其是常在梦中有你作伴，很叫人在梦与醒之间两难。我知道原谅你、放纵你、包容你、疼爱你，其实不难，因为背叛你、隐瞒你、报复你，我也比较坦然。在这时光 就结束了，来听到的是最后一首歌，容祖儿和古巨基一起演唱的《爱情也有生命》，这也是《北京爱情故事》的电影主题曲。明天再见喽，拜拜。 爱的原因就是没有原因，可能为了某个深情，能见上一面就有一世的高兴，冲动所以吸引， 那么容易动心，因为年轻，情歌悲伤也一样动听，当那个梦境失去生存的环境，得意也不再忘形， 纯真过悔恨，最初不会经营， 承受了痛恨，需要步步为营， 从热情渐渐爱到冷静， 都是刻骨铭心， 爱情也有生命。